卢秀梅带来的《俺的家乡真是美》。 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。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祝福仙们一生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守望。他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他有着大海一波的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？到底是谁的 哦，神奇的教材，哦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轻轻唱。

翅膀。 Ooh.